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，你好，我是秋月。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呢，是做好产品文档的诀窍。首先还是开篇定场诗，今天没有找诗啊，今天是曾经跟团队同事说过的一句话，是产品文档是产品经理交出的第一个产品。我们之前的两次分享聊到了产品文档以及图例的类型和作用。当时我说文档也是产品经理设计出来的一种产品。所以呢，做好产品文档的诀窍，其实跟做好产品的诀窍一脉相承，也讲究用户场景、目的和体验。那接下来我就结合自己的经验，跟你分享一下写好一份产品文档的诀窍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明确受众、目的和形式。第一次写产品文档的时候呢，我拿来这个文档模板就开始照葫芦画瓢，模板上有什么就写什么。好像只要把这个模板中所有的空位填满，就能写出好文档了似的。其实不然啊，好的产品文档应该有非常强的针对性，就像做产品要先明确用户一样，写产品文档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文档的目标受众是谁，知道谁是文档的主要受众或者读者，结合他们的思考维度和背景知识，才能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、逻辑和形式。之后呢，我们是要清楚每个文档的目的。而不是把这个写文档本身当做目的，我们要去设想一个文档的读者在读之前的状态和读之后的状态。你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能获得什么信息，或者做出什么决定，以及有些什么后续的动作等等。弄清楚受众和目的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判断用什么形式来呈现文档，是静态的产品原型、动态的 demo，一张流程图、幻灯片。还是一篇 PDF 或者一封邮件，它们大概是什么长度等等。比如 BRD 呢，通常面向管理层和业务部门，目的一般是要获得支持和授权，申请到足够的资源。那就应该避免去说产品的实现细节，不要用这个技术的语言，而是从潜在的市场机会和风险解释要做什么。文档的形式可能是幻灯片啊，当然幻灯片也分阅读型的和这个演讲型的。阅读型的要把逻辑写得很清楚，演讲型的就写一个提纲或者放点图就行了。通常呢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其实需要准备两份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既要去做演讲，就是有一个现场的汇报，那也要结束以后，发一个邮件把自己的演讲内容发出来。那发出来的这份这个幻灯片呢，通常是要附加很多就更详细的内容的。而说到 PRD 呢，PRD 通常是面向工程师。让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做啊，进而驱动他们去设计和实现具体的功能。PRD 通常是写成文档，PDF 或者说直接写在 Wiki 上。建议大家不要用 Word 啊，因为很多工程师如果说不用 Windows 系统的话，这个 Word 里面的排版有可能会失控。然后工程师不喜欢长篇大论，最好是能图文并茂。如果有机会能现场给他们讲解一下就更好了。第二点呢？是知其所以然，然后知其然。在面向职能部门的文档里面，我们的目的啊，可能主要是为了推进执行，所以很多人只在文档中交代其然，不交代其所以然。比如说，只告诉开发要做什么功能，只告诉运营要推什么入口，但是却不交代为什么。很多文档模板里头有一个叫项目背景这么一项，结果产品经理可能只是随便写一两句话，就算是充数了。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习惯，有句话叫做"这个想让人造船，应该先激起他们对大海的向往"。执行层面的策略呢，如果不能跟宏观的判断一脉相承，就很容易在落地的过程中走样。另外，交代背景和原因，还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得到职能部门的建议和反馈。没有人比一线的工程师更了解系统的实现，他们或许可以给你这个更好的解决方案。比如我曾经设计一个订单项的排序规则，目的是为了让销售可以更灵活地安排订单行的位置。然后我把场景讲给工程师听以后啊，他给我做了一个直接用鼠标拖动排序的功能。那个年代啊，就是像这种直接拖动排序在 Web 上还是很罕见的，我自己也没想到，但是他从就是工程师从实现的角度提出来，非常酷炫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要打造良好的阅读体验。我们刚才提到了嘛，用户场景和体验。这里我们会说一个叫做金字塔原理的东西。文档的阅读体验也非常重要。有的文档整个逻辑杂乱无章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这个读不下去啊。 那要保证文档的可读性，不能随便起笔写到哪儿就算哪儿，而是应该有提前的谋篇布局。有个著名的方法叫做金字塔原理，就是从某一个论点出发，这个论点啊，也通常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文档的目的，然后找到支持它的3到5个方面，然后每个方面再向下拆分，形成一个逻辑上的金字塔。每一层的拆分呢，都要尽可能保证观点是相互独立，同时又是完全覆盖的。大家注意啊，相互独立，完全覆盖。写文档就是一个不断拆分，再向上合并的过程。比如我们举个这个常见的例子，现在要给 ATM 机写 PRD。首先第一层拆分呢，就是 ATM 机的不同角色，比如你是用户，还是维护人员，还是系统。啊，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个系统也当做一个角色哈。那从用户这里我们来拆分，它可能有存钱、取钱、汇款、账户管理之类的用例。那继续从存钱这个用例去拆解，可能又会分解出脚验身份、完成取款、退出系统的主流程。如果我们看完成取款的这个流程，我们还可以继续拆，拆到用户输入金额、系统从账户上扣款、系统吐出钞票、用户取走钞票的具体的交互步骤。然后任何一个交互步骤又可以长出各种分支流程，比如说系统扣款失败，或者扣款成功之后吐出钞票失败等等。那如果像写故事一样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呢？这就很容易遗漏关键流程，也会让读文档的人陷入到混乱中，不知所云。对于上面的这个拆解呢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对每一个角色给出一系列的用例，每个用例有一个用例文档，用例文档中先描述正常的这个流程逻辑，没有任何分支、没有任何意外情况的这个流程逻辑，然后再单独描述正常流程每个节点上可能长出来的异常情况。当文档描述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商业规则，比如取款每次不得超过3000块钱，然后每天每张卡不得超过20万等等。这些规则在流程中即便是阐述了，也最好可以单独在某一个地方列出来。一来呢，方便工程师查漏补缺，二来也方便测试的时候去设计测试用例，能提高效率。最后还想重点提一下格式，好多人写文档完全不注意格式，包括字体啊、排版之类的等等。虽然说这个不是文档的关键，但还是建议处理处理，不一定要多好看，起码看起来易读一些。比如增加一点段间距啊，或者说页边距啊，该对齐的对齐，该加粗的加粗。这个是文档的第一印象，最好还是正儿八经的收拾收拾。那第四点呢，叫做先写厚，再写薄。写文档通常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写的过程也是整理思路、查漏补缺的过程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可以尽量的多写一点，然后不断的重读、不断的裁剪、重构、修改、调整。可能在写主流程的时候会突然意识到遗漏了分支流程，那就立刻写下来啊，等到修改的时候再把它摘出来放到分支流程的这个文档结构里面。另外呢，是写的过程中可能没注意遣词造句，会写的比较啰嗦或者存在二意性，这些都需要在修改的过程里头不断的去提炼。这个过程跟写作啊很像，都是先堆后理，先厚再薄。在堆和理之间可以尝试引入一个冷静期啊，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也提到过啊，我会建议同事在写完文档之后呢，不着急定稿和评审，而是搁在那儿放一晚上，这个睡一觉，或者说忙一点别的事儿之后呢，等思路开始从深陷其中抽离出来了，再把文档翻出来重读和修改。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文档的发酵。当你全力写的时候，很容易陷入在写作者的角度，抽不出身，有些东西会在你脑子里头，但没有落到文档里。文档的写作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读。当你放下文档晾它一会儿，重新再捡起来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会更容易的站到读者的角度，而不是总是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来看文档。另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是把写出来的文档读给这个熟悉自己的人，就先给这个熟悉自己的人读读看，获得一些从读者角度来的反馈，就像这个白居易写完诗会念给隔壁大妈听一样，这也是一个精进文档写作的方法。我以前偶尔会把这个初稿的文档发给我媳妇儿，让她帮我看看。一来是她之前在业务部门工作，大概能理解业务；二来呢，是她不太会担心我的自尊心，会比较直接的指出她看不懂的地方。那正如同我们做产品的套路一样，我们刚才呢从用户场景出发啊，通过挖掘文档读者的需求和背景来撰写文档，然后又讲到了体验，强调了文档逻辑结构的完整和条理。那最后呢， 又一次建议大家不要急于求成，写好的东西可以放下来，冷静发酵一下，进行一个二次加工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。你在做产品文档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？欢迎在留言区讨论。谢谢大家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